刚才呢是讲到所谓的想象竞合讲完了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来看行为复述的情况，行为复述的情况也是一样类似的处理。如果说它是侵害一法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要适用的是所谓的予罚的前后行为，叫予罚的前后行为。那予罚的前后行为这个情况，它那个名词啊，是有些老师把它称之为是所谓的不罚的前后行为，不罚。不过，如果你是用不罚的前后行为这个用语的话，会让人家产生一种错觉。那个不罚的前后行为是指说前行为就不处罚、哦，或是后行为就不处罚，是一开始就不成立任何的，一开始就没有实现构成要件，然后不处罚的意思吗？就让人家这种错觉。事实上，予罚的前后行为，它也是行为，它的前提当然也是行为实现的好几个构成要件，只是说它在法律效果上面，在法律效果上面准用法条竞合，在法予罚的前后行为在法律效果上面准用法条竞合，那法条竞合的法律效果是什么？适用其中的构成要件就好了嘛，对不对？其他构成要件就没怎么样，排斥丢掉不适用了，对不对？所以予罚前后行为也是所谓的予罚前行为，就是前行为一起被并同处罚在后行为里面的，所以叫予罚的前行为。那前行为既然被并同处罚在后行为里面，当然是法律效果上面准用法条竞合，就是适用其排斥其他，适用谁啊？适用后行为就好了，前行为就被排斥而不适用，前行为就被排斥而不适用，这叫予罚前行为。那什么叫予罚后行为？予罚后行为就是说，后行为被并罚到前行为里面去。法律效果上面准用法条竞合，就是说后行为被排斥而不适用，那就是什么？适用前行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它都是数行为，行为复数，它已经是行为复数的情况底下，为什么还可以承认这种适用其一而排斥其他的予罚前后行为啊？因为这种情况通常也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你要让它数罪并罚太重了，对，而且有这种予罚前后行为的关系，因为它都是在通通的眼中，它都是侵害一法益，它都是侵害一法益，所以只要评价前行为或是评价后行为，就足以完全评价所有犯罪的不法跟罪责内涵。也就是说，前后行为跟法条竞合相同，都是有前行为包含后行为的不法及罪责内涵，所以只要论前行为，这叫予罚的后行为，或者是前行为，或者是后行为不法或罪责内涵可以完全包含前行为，这叫予罚前行为。所以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因为这两个所实现的构成要件，其中有一个构成要件的不法跟罪责内涵，我可以完全包含另外一个构成要件。那即便它是行为复数的关系，我们还是把它在法律效果上面准用法条竞合，还是只要选择其中一个前行为或后行为来用就可以了。对，所以它的法律基础是这个样子。所以再强调一次，予罚的前后行为，不管是前行为还是后行为，前提都是他们都已经实现的特定的构成要件。前行为和后行为都成立刑法上面的犯罪，只在竞合上面的处理上面选择其中之一而适用就可以了。它还是成立刑法上面的犯罪。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予罚前行为好了。所谓予罚前行为，就是说呢，前行为被并同处罚到后行为里面去，所以只要论以后行为就好了，前行为就不处罚，前行为就不会再另外再适用前行为这个构成要件。像是这里所说的所谓的有一个强盗，先占后盗啊，这第八页的这个第一个例子，他说甲呢是托乙保管爱车的钥匙。甲是托乙保管车子钥匙，但是呢，乙呢却把那个钥匙给据为己有，据为己有就算了，然后还把那个钥匙呢拿去窃取甲的爱车。针对这个部分的犯罪事实，有哪些构成要件被实现了？托人家保管钥匙，就把那一只钥匙据为己有，这是什么？侵占，这是335条的侵占罪。侵占罪为什么？所谓的侵占行为，它的法律上面一定是基于什么？侵占行为跟窃盗差别在哪里啊？窃盗行为是破坏他人持有支配，然后建立起自己的持有支配关系，对不对？侵占行为是指的是什么？那个财务支配关系本来就在行为的手中，财务支配行为本来就是对那个财务有所支配，而且这个财务支配的原因，依照实务见解是要基于法律或契约而来的。那他托他保管爱车，应该是有什么默示的什么民法上面的保管契约之类的。所以可以符合，然后去占有那个钥匙，所以呢，行为那个钥匙本身就在行为人乙本身所支配的情况底下，所以这个是属于侵占，而不是窃盗。那钥匙部分据为己有是侵占335，那使那个钥匙去窃取甲的爱车，针对甲的爱车被偷的这个部分要怎么样论罪啊？ 这是320条嘛，对不对？因为三百二十条的爱车版是在讲石油支配当中，后来乙去破坏这个持有支配关系，然后建立起自己对那一台车的持有支配关系，这是320条切到。所以前面针对钥匙的部分是所谓的335是侵占，后面的是爱车的部分是属于320的切到。那这两个要怎么竞合？假设说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想要拿那个钥匙去据为己有啊，然后去窃取他的爱车，原本应该是干嘛？数罪并罚，原本是数罪并罚。可是如果说数罪并罚的话，会有一点疑虑，原因是在于车子的钥匙的存在目的是干嘛？不就为了开那台车子的钥匙所配备那台车吗？对不对？如果你把那台车子的钥匙跟车子去分离的话，那基本上那台车大概也不能用啦。对，所以看起来虽然车子的钥匙的财产监督权跟爱车的财产监督权是两个不同的财产监督权，但是既然都是属于同一人所有的，同一人所有，所以他破坏的财产监督权呢，应该是只有一个才对。所以这边只有侵害一个法益，只有侵害一个法益。但如果是侵害一个法益的话，那前面要论335，你把钥匙载回去要论335，后面又论一个偷车又论一个320，这样会不会太多啦？那一直太多。车子我刚才讲过了，车子的钥匙就是为了车子的存在的，所以就行为人的重点而言，你觉得他会管钥匙还是要管车子？他真的是管了车子会被人偷啊，那才是重点。因为这钥匙被偷那算了吧，反正就是重点是什么？目的是那台车子，不是那个钥匙。钥匙只是什么方法而已？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认为说，不法跟罪责内涵的评价，只要评价后面的窃盗行为320条的部分就可以了，前面的335条，它的不法跟罪责内涵就可以完全被评价在后面的窃盗行为里面，所以前面那个部分我们就不另外论335条的侵占罪，就不会另论335条的。也就是说，前面那个侵占罪的部分叫做予罚的前行为，叫予罚的前行为，335部分就会被后来的320的部分完全比较进去了，所以就不另论罪。OK， 这个是所谓的先占后盗。就是所谓的前面的335跟后面的320的关系，不过它有个前提要件，前提要件就是它应该是限于同一人的法益，限于同一人的同一法益才可以，限于同一人的同一法益。接下来我看予罚的后行为是另外一个案子，所谓的予罚后行为刚好跟前行为是颠倒过来的，这个变成说前行为可以完全评价后行为的不法跟罪责内涵，可以完全包含后行为的不法跟罪责内涵，这像什么情况呢？这个在学术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大分为两大类啊，大家都举这两大类的例子。第一大类就是很典型的财产犯罪之后的处分赃物的行为，财产犯罪之后，行为人犯了某个，先犯了某个财产犯罪之后去处分那个赃物。这里的处分呢，包括所谓的事实上跟法律上面的处分，例如说他再把那个赃物转手卖给知情或是知情的人，是卖给知情的人，知情就是赃物的人，或者是后来偷东西之后发现那赃物竟然是个赝品。就把账户丢到水里面去，淹掉就灭失掉了。对，像这种情况都是所谓的窃盗或处分账户的案例。那这种案例要怎么处理呢？第一个，行为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前面先，例如说再看第八页这里有例子好了，先看窃盗后处分案这个案子。甲呢从乙那边偷到任天堂游戏机一部，不是红白机啊。现在任天堂应该是有很多很高级的机器才对，所以后来将这个任游戏机呢再转卖给知情的丙，再转卖给知情的丙，所以前面窃盗行为构成什么320条窃盗罪是没有问题的。那后面转卖呢？后面转卖会成立什么罪？这个可能在学术跟实务上面会有点争议。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了，转卖行为那台机器本来就在那个什么小偷手上，对不对？啊，小偷就把它卖掉，卖给知情的第三人，卖给知情的第三人。当然，这个部分不会构成赃物罪啊？为什么？赃物罪的定义，赃物是什么意思？赃物的意思是他人财产犯罪所得之物。对，所以这个部分是自己财产犯罪所得之物，所以它不会构成，他转卖的行为不会构成赃物罪。那转卖行为就不处罚吗？有没有可能构成侵占罪呢？因为他把人家东西偷来了，所以那个任天堂游戏机是在什么？他自己本身是在他的占有当中。那转卖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照民法上面的概念的话，转卖是什么？所有人的一种什么处分财物的一种方式啊？你从转卖行为这个客观上面这个行为可以显现出什么？持有人任天堂游戏机持有人有想要把这个任天堂游戏机一持有为所有人基于所有人地位，然后把它转卖掉嘛？所以他有什么不法所有意图？所以据为己有，所以他这个部分有可能会涉及到转卖他自己偷来的任天堂游戏机，有可能会涉及到335的侵占罪。不过，如果是实物的话，是不会这么认为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实物对侵占的原因， 持有那个原因，持有财物的原因，持有他人财物的原因，是限于依法令或是依照契约，不包括不法取得那个财物的占有这种状态。所以那任天堂既然他偷来的，所以占有任天堂游戏的原因是不法原因来，不法原因基于不法原因的占有这个部分不会成立侵占罪，这是实务见解。不过许多上面有不同的见解认为说，这个时候呢还是应该要认为他成立侵占罪，不会因为说他占有持有的占有的原因是不法原因取得就不一样去处理。好吧，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认为才学说见解部分学说见解认为说，那个持有他人财物的原因不限于合法原因的话，也包括不法原因在内，这个案子里面就有可能把这个偷来的游戏机再转卖给别人，就有可能会涉及到335的侵占罪，就可能成立330侵占罪。那如果前面成立320，后面成立335，通说在这里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语法的后行为的原因，是因为在于说，重点对于那个任天堂的所有人而言，东西被偷了就是被偷了，是吧？啊，我管你被偷，大家一起想到的时候再也难找到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管你是把它卖掉啊，是把它毁损掉啊，都不管了，反正我就是没有办法使用那个任天堂游戏机，重点是在那个地方。所以后面的不法内涵其实可以完全被评价在前面的那个窃盗罪不法内涵在里面，所以只要论窃盗罪的部分就好了，后面的那个侵占罪就不另论罪。这个叫做竞合解决模式，这是第一说，所以我说应该这样子用解决，用把后面的那个侵占罪当作是所谓的不法的后行为，当作是不法的后行为。那我刚才也一直强调过了，不法的后行为，后行为不处，后行为不处罚的原因，不是因为不构成侵占罪，而是什么？构成侵占罪之后，只是因为不法跟罪责内涵可以完全被前面的前行，前面的窃盗行为完全评价进去，所以只要论以前面的窃盗罪就好了。意思是什么？行为后面的侵占罪有没有实现构成要件？还是有，只是说在竞合的时候被排斥不适用而已。所以既然后面的侵占行为还是一个不法侵占行为，那么如果有其他的共犯，例如说教唆或帮助的人参与了后阶段的这样一个侵占行为的时候，后面的后阶段的共犯还是可以依照共犯的限制从属性，因为还是后面的侵占行为还是一个不法行为嘛，所以还是可以成立共犯，还是可以成立共犯。不要以为说他是不法的后行为，所以后面这个部分就通通都丢掉就没有了，所以后面也没有办法成立共犯，不是。他被丢掉的原因是因为在竞合上面论罪可行的时候被丢掉，不是成立犯罪的时候就不成立犯罪，他还是会成立侵占罪，依照部分学说看法还是会成立侵占罪，只是在竞合的时候只要论以窃盗罪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是竞合解决模式。那黄龙金老师不是才这样理解，他是认为说后面那个部分根本自始至终就不成立侵占罪，就跟书建一样，后面自始至终就不成立侵占罪。为什么？因为侵占罪也是保护他人对于财产利益的使用这样的利益，那前面的窃盗行为已经使得那个财物的所有人的使用利益终局的受到破坏，终局的受到破坏，后面的侵占行为就不可能再去加深或是破坏前面已经被终局破坏的这样财产利益了，所以后面的行为既然没有侵害法益，他就不会成立335，后面的行为就不会成立335，既然不会成立335，也不会有语法的后行为的问题，因为语法的后行为一定是什么？有好多的构成要件实现的，那我只要论其中一个嘛，对不对？那如果是黄老师的话，认为后面根本就不构成侵占罪，所以这个案例里面自始至终行为都只有一个什么320，只有一个320，所以没有竞合的问题，没有竞合的问题。这个是在335的构成要件层次就已经把335的可罚性给完全排除掉了，完全排除掉了，自然就没有竞合的问题。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共犯的问题，为什么？因为黄老师认为后面的那个转卖的部分，转卖游戏机给知情的第三人的那个丙部分，既然不会成立335，那如果有人帮助转卖的时候，那个人会成立帮助犯吗？不会，不会，因为欠缺了一个什么不法的侵占行为，你欠缺一个不法的侵占行为，所以两个说法的差别点还有实意是在于共犯的成立上面有没有可能。好，那这个是第一大类型，就是所谓的窃盗之后去处分赃物。第二个呢，叫做杀人之后呢，去遗弃尸体。不过我建议各位，杀人遗弃尸体五花八门，什么意思？你把人杀了之后，你就把人留在犯罪现场，然后自己杀完觉得很爽就回家，那尸体就摆在那边。这个到底实现了哪些构成要件啊？你实现杀人既遂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第一项，你会另外再实现遗弃尸体罪吗？遗弃尸体罪在哪里啊？像是二十七吧， 247条第一项说呢，损坏、遗弃、侮辱或是盗取尸体的话，处很重、欸，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蛮重的。所以如果说你杀人之后遗弃尸体，要区分情况来看。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事实是什么？你杀完之后呢，就不管它，放在这边流血过多就死掉了，然后就散开。也就是说，你没有去，你没有透过季节行为去移动那个尸体的话，这个时候只会构成271第一项的杀人既遂罪，不会再成立247的第一项的遗弃尸体罪。为什么？因为247的第一项遗弃尸体罪，你一定要有什么积极改变尸体的那个状态这样的现象出来。对，可是案子是说，你把它杀完之后就不管它，就把它扔在那一边。对，你也没有什么把它抓到山里面去弃置啊什么的，这是第一种情况。自始至终就没有竞合的问题，自始至终就没有杀人跟遗弃尸体罪竞合的问题，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你杀完人之后呢，为了避免说那个尸体被人家发现，那是你杀人罪的证据嘛，所以就把它载到山上去，把它丢到山谷里面去。这个时候除了实现271第一项之外呢，你有积极去弃置尸体的行为，所以还会构成247第一项的遗弃尸体罪。哦，这时候就好玩了，这时候就有两个构成要件被实现了。那这两个构成要件的竞合关系是什么？第一个你可以想象到是什么？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人之后把他带到山谷上，丢到山谷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是出于单一的意思决定，对不对？是出于单一的意思决定。OK，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旧法之下，我们的实务就认为这个是所谓的牵连犯。这个案子是说，如果是杀完之后丢到山谷里面去，这叫牵连犯。他认为什么？牵连犯除了所谓的方法、目的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所谓的原因跟结果之间的关系。遗弃尸体就是杀人之后的结果，对，遗弃尸体就是杀人结果，杀人行为就是遗弃尸体的原因，所以这个杀人行为跟遗弃尸体之间是属于原因结果之间的关系，在旧法之下，实务是用牵连犯来处理的，实务是用牵连犯来处理的。那新法呢，废除牵连犯之后呢，这是单一的意思决定，这是单一的意思决定，而且怎么样，有没有局部重合的关系啊？杀人、遗弃尸体好像没有哦。对啊，杀人跟遗弃好像完全是独立分开的，没有重叠到，所以看起来即便它是单一意思决定，但是呢还是没有办法符合其他行为单数的要件，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要数罪并罚。可是呢，所谓的与罚的后行为的主张就认为说，这个案子里面是侵害同一个法益，哪有？杀人罪侵害是什么？生命法益，遗弃尸体侵害什么法益啊？你说那个被害人死啊？人死了之后是不可能是作为法益的持有者的，对，所以遗弃尸体，而且你看遗弃尸体罪依照体系解释，它是在哪个罪章里面啊？你比如说亵渎四典，还有侵害坟墓尸体罪章，对，所以它保护的，我自己觉得啊，保护的其实是一种所谓的风气，什么风气？有善良风俗啊，还有什么？对啊，那善良风俗会当做法益，这个还有个讨论。对，不过既然还有规定呢，就规定吧。对啊，也有人觉得是保护死者家属对那个遗骨的那个所有权啊。对，因为人死后那个遗骨所有权变家属的，对，尸体就变家属的这样子。可是也是蛮奇怪的说法。对，你把那个尸体变成财产哦，那尸体变成财产的话，尸体可是它还是有某种人格特质在里面啊，不是完全是物啊。对啊，所以这种说法也是有问题的。不过不管怎么样啊。他的法医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是呢，通说都认为说呢，在这种杀人罪，然后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要把载到山上去丢尸的这种情况底下，只要论以杀人罪既遂罪的部分，就可以完全评价后面的遗弃尸体罪的不法跟罪责内涵了。所以后面的遗弃尸体罪就变成与罚的后行为，就不论罪了，就不论罪，只要论以前面的杀人既遂罪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二种案例的情况。第三种案例是实务上面曾经出现的见解，认为说你杀人之后，不是像刚才那个第二个案例是把他带到山谷里面去丢弃，而是把他尸体丢在你的仇人、行为人的仇人家门口。啊，隔天仇人一大早打开门，发现说门口有一具尸体。人家如果你打开门当天打开门，发现说你家门口有一具尸体，其实一定不只有尸体在那边，因为还有好多人围观在那边。然后其中一个围观人叫做警察，对，他就过来，他说：“你疑似是把这个人杀死，就在你家前面嘛，对，有可能是你杀死的、啊，不然是谁？不然就是跟你有关系，对。”所以实务上面判例在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说，如果你是杀人之后呢，积极的把尸体弃置在行为人的仇人家，企图栽赃嫁祸给行为人的仇人的话，栽赃嫁祸是什么诬告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算是另行其意， 都会另行起义的诬告行为，所以这个部分遗弃尸体跟后前面的杀人行为要数罪并罚，要数罪并罚。所以杀人遗弃尸体的学问可大，这个它有分好多种情况。第一个，你杀完之后就摆在那边，因为摆在那边意思是什么？依照学上面对二十七遗弃尸体罪的看法，遗弃尸体罪的遗弃行为必须要是行为人没有料理那个尸体的义务，对。那你一个人把人家杀了，你都想要把他杀死了，怎么还可以期待说你去处理那个尸体啊，把它好好放存放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不会是成立二十七第一项遗弃尸体罪，根本就跟竞合没有关系。第二个情况就是你一开始就注定好计算好了，杀完之后把丢到山谷里面去，这个以前是千年犯，那千年犯废除之后呢，看你要不要承认语法的后行为。如果你认为这是语法后行为，那只要论以前面的杀人既遂就好了，不然的话就是数罪并罚，因为这里没有所谓的局部或全部重叠的关系，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杀人之后呢弃尸，弃尸是为了栽赃嫁祸做诬告行为，这个部分一定是数罪并罚，也是算是另行起义的问题。好，那这是杀人罪遗弃尸体的情况，一定要区分案例情况来做不同的处理，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准则。OK， 好，那以上是语法的前后行为。当然了，黄金老师是完全否定语法的前后行为这个概念的。为什么？因为语法的前后行为通常都是侵害术法义，所以侵害术法义就应该是要想象竞合啊，怎么会变成侵害义法义，然后被语法前后行为加论其中之一呢？这是他不能够接受的。好，那这是语法前后行为。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如果是术行为侵害术法义的话，那就拜拜啦，就五十条数就并罚啦。之所以写空白，之所以这部分空白，原因是因为说我在考虑说要不要讲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要讲下来会花很多时间。数罪并罚在哪一条呢？在五十条，这大家都知道。可是五十条它是有很复杂的要件的，大家开始说话数罪并罚，数罪并罚没有错。考试卷上面你只要写依照五十条数罪并罚之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管它什么细部的处理，看它怎么罚，要处多少级，你有写出去，那些东西都不用写，对。只是我怕是他考选择题，对，所以现在考选择题之后就有可能出数罪并罚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没有发条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好了，也不要说完全不知道。五十条数罪并罚是说，它的要件是裁判确定前犯数罪就并合处罚，所以听它的要件就是裁判确定之前犯数罪才并合处罚。如果是裁判确定之后才犯数罪，你说甲前面是先犯强盗，然后又犯诈欺，好，强盗跟诈欺这两个部分一起审理，在法院上面是同个施工程序，是同一个人，所以一起审理。好，然后这个裁判强盗跟诈欺确定了 ，OK， 结果没有发，后来又发现说，其实在裁判确定之前，先不要讲了，其实在然后在裁判确定之后，强盗跟诈欺判完之后，他另外又犯一个强制性招罪，那后面的那个强制性招罪不是在前面的强盗罪跟诈欺罪裁判确定之前犯的，所以就不符合五十条这里所说的裁判确定前犯数罪。所以后面所以强数罪并罚的部分只有什么前面的裁判确定前的强盗跟诈欺可以数罪，用五十条数罪并罚，后面的强制性交罪法院另外就那个部分宣告去做宣告刑，然后自己单独执行，对。所以数罪并罚是有要件，它一定是在裁判确定之前，你要赶得上，在裁判确定之前犯数罪才有办法数罪并罚，否则裁判确定之后你再犯罪，那个部分就要独立去处理，那个部分就独立去处理。OK， 这是五十条的要件，就是裁判确定之前。那五十条跟五十一条要一起看，五十条跟五十一条要一起看。五十一条一定是以五十条成立为前提，五十一条一定是以五十条成立为前提。说数罪并罚分别宣告其罪执行，也就是说强盗罪，如果是强盗跟诈欺罪的话，强盗罪的部分法院要宣告一个刑度，例如说五年，诈欺罪的部分法院宣告一个刑度2年。然后呢，依照下列各款，宣告刑跟执行刑是不一样的。宣告刑是法院在那个量刑的范围内选择一个额度。那当然啦，宣告刑是针对个别的犯罪，例如说强盗跟诈欺，你就要分别就强盗跟诈欺分别宣告一个刑。我刚才讲过，强盗是5年，然后呢，诈欺论他2年，好，宣告2年。那你总要执行吧？那执行不可能5年内的，那到底是执行多久啊？是5+2=7吗？执行罪执行刑是7年吗？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还是说呢有其他的规则？那就看51条的各款怎么定那个执行刑呢？他说，如果你宣告多数死刑，宣告多数死刑，例如说他犯了3个杀人罪好了，所以法院宣告3个死刑， 第一个杀人罪的部分宣告死刑，第二个也是宣告死刑，第三个也是宣告死刑，那三个死刑要怎么样论执行刑啊？就执行其一就可以了，所以法院只要执行其中一个死刑，检察署那边只要执行一个其中一个死刑就可以了，这是犯多数死刑的情况。第二款他是说呢，就犯宣告最重执行，如果是死刑的话呢，就不执行其他刑了，就不执行了。但是呢，如果是罚金跟从刑的话，就不再执行。意思是什么？如果说现在有三个最好的，强盗、诈欺跟还有什么？随便再来一个吧，伪造信用卡好了。不要紧，好像跟前面两个有点差距。对，那不管怎么样啊，针对哎，我刚才说强盗啊，那不是对，不对，应该是杀人好了，杀人、诈欺、伪造信用卡，所以杀人部分宣告法院宣告死刑，法院宣告死刑。那其他强盗罪的部分宣告五年好了，伪造信用卡宣告两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宣告执行当中最高最重的是死刑，就是强盗罪的部分宣告的是死刑，那就不执行其他的强盗跟伪造信用卡的部分，就不执行，我只要执行死刑的部分就好了。可是如果说强盗跟伪造信用卡的部分有没收的规定，没收是从刑嘛，对不对？没收是从刑，不是主刑。没收的规定还是可以针对信用卡的部分宣告没收，不会受到那个死刑的影响。对，所以第二款其实是所谓的什么？你看第一款全部都死刑了，有可能执行三个死刑吗？人只有一条命，不会让你执行三次。对，所以执行一次死刑就可以了，这是没有办法再往上加。那第二款是什么？死刑五年、两年没收，如果是长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只要执行死刑就好了，因为执行死刑就可以把其他全部包括在里面去了，因为你死掉了嘛，对不对？你要死掉之后再执行五年、两年啊，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没收有没有办法一起执行？有啊，因为死刑执行的时候是剥夺他的生命，但是没收是没收什么？他的不法所得要跟他要回来啊，所以这个部分从罚金跟从刑就不再实现。例如是说，这两部分是不相抵触的，死刑跟罚金从刑是不相抵触的，所以你可以并行。第三款是说宣告多数的无期徒刑，宣告多数无期徒刑，例如说犯两个杀人罪，那两个都宣告无期徒刑，无期徒刑就是什么？终身监禁啊，就是把他关在终身关在监狱里面去啊，对不对？你不可能执行好几个无期徒刑啊，因为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而已，所以这个部分就只要执行其中一个无期徒刑就好了，只要执行其中一个无期徒刑就好了。所以一二三这三款其实都是出于事理上不能够执行的事由，所以执行最重的那个或者执行其中之一个就可以了。那第四款是说宣告的最重的刑是无期徒刑，就不执行其他的，可是罚金跟从刑不再执行。为什么？一样跟第二款一样的道理啊，无期徒刑是有期徒刑的一种什么终身监禁，不终身自由的剥夺嘛，对不对？那其他如果是五年两年，那就只要执行无期徒刑就好了。可是罚金跟从刑跟妨碍自跟那个剥夺人身自由的部分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并罚。OK， 那第五款是说宣告多数的有期徒刑的话，在各刑的最长期以上，然后各刑合并刑合并期以下定期刑期哦，好绕口，但不得超过30年。这个就是所谓的数罪并罚，最高上限不可以超过30年的限制，它不会受到那个最高有期徒刑20年以上的限制。在数罪并罚这个部分是30年，是30年。他说宣告多数有期徒刑，在各刑之中的最长期以上，各刑合并之刑期以下，什么意思啊？例如说5、3、2好了，分别宣告5年、3年、2年。然后在各刑中的最长刑，最长各刑中的最长期以上，然后各刑合并的刑期以下去定它的刑度。所以你顶多最高上限是什么？我刚才说多少？5、3、2，所以是5、3、3、8、10，对，10年，这没有超过30年就 OK。所以如果是20、10、10，就爆掉了。所以爆掉是什么？最长期不可以超过30年啊，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超过就不行，就只能够算降为30年。OK， 这第五款。那第六款呢？宣告多数拘役，然后比照前款定期刑期，意思就是加起来了，但是拘役最多不可以超过120天，对，不可以。像比如说拘役30天，拘役30天，拘役30天，就90天，这样没有超过120天，这是允许的，对。可是如果是60、60、60就爆掉了，这样就是不行的。好，那罚金的部分呢，跟后面什么褫夺公权啊、没收啊，那就不理他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数罪并罚一定是全部加起来吗？不是，它是什么？有一个上限的区间的，它也是有个上限区间。而且如果是所有的都是死刑，或者所有的是无期徒刑的话，基于事理上不能够执行的理由，它只会执行其中之一个而已。对， 所以绝对不是单纯的玩数学就全部加起来就可以，它是有一个边际效应，就加的部分会越加越少，对，因为它越往上加就会要到那个紧绷，就是30就会到，所以它不可能等比例的增加，它就是越往上面那个增加的速度会越减快。好，这是51条执行的方法。那52条是说呢，数罪并罚，在裁判确定之后，发觉未经裁判之余罪，就余罪的部分来处断，这是什么意思？例如说，你在裁判确定，假设啊，现在废除连续犯了嘛，对不对？行为人有30次的强制性交行为，有30次的强制性交行为，那废除了连续犯，以前是连续犯嘛，连续强制性交，那现在废除之后，当然就是30次数罪并罚。如果依照时间上面可以分，又不同地点的话，就30次连强制数罪并罚。结果你裁判确定了，裁判确定之后是什么意思？哦，确定说好，你就是犯了30次的强制性交罪。结果在法院确定判决之后，法院后来又发现，或者检察官后来又发现说，哎，不对，前面的30次其实不止30次，其实是35次，35次强制性交，那怎么办？那还有5次强制性交没有被列进去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余罪。那5次强制性交就是所谓的余罪。那个余罪指的是他在确定之前就已经犯了，是法院没有发现，法院没有发现，所以呢，确定裁判之后才发现的，那个确定裁判发现了5次强制性交，这也所算余罪。那余罪不会怎么处理啊？那就因为你已经确定了嘛。那如果确定之后也执行完了，你当然不可能再并合执行啊。你就单独就那5次的连续强5次的强制性交数罪并罚，法院再单独宣告一个刑，然后就那5次的执行刑，就5次分别宣告刑的执行刑，然后再去执行，就余罪去处断。OK， 这是52条。那53条是说数罪并罚有两个以上的裁判。奇怪，为什么数罪并罚有两个以上的裁判？为什么同一个人会有被割裂？这是因为他在不同程序里面去处理他，在不同程序里面，有可能他是，强盗跟诈欺是一个诉讼程序当中审的，然后另外一个强制性交罪是在另外一个程序当中审的。那但是这三个罪里面彼此间是属于数罪并罚的关系，但是他却会有两个裁判跑出来，就可能这是一种情况。或者说呢，通常都是因为法院的分案的关系啊，所以会有两个裁判。如果是数罪并罚所实现的数额构成要件是数罪并罚，但是有可能因为法院管辖或裁判的关系会有两个裁判，那就依照51条的规定，法院就会合并。虽然是有两个裁判，但是呢，法院会依照51条的规定再去定他的执行刑。意思是说，法院还是会就这数个裁判，因为两个裁判嘛，所以就这个裁判跟另外一个裁判合并起来，依照51条那些规则再去定一个总体的到底要执行多少。例如说，针对 A 裁判的部分，它有一个执行刑是，例如说三年好了。例如说 B 裁判的部分，它执行刑是无期徒刑，那怎么办？现在有两个裁判啊，那怎么执行？那就依照53条，叫你说要51条的规定来执行。51条的规定是什么？有一个是无期徒刑嘛，对不对？那就去看是哪一款啊？有一个是无期徒刑。宣告罪第四款嘛，宣告是最重刑是无期徒刑，就不执行其他的三年的部分，对，但是罚金跟重刑还是可以执行的，对，所以就用53条去连接到51条来处理，对，那以上的大概就是50、51、52、53大略性的，对，就是数罪并罚是这样去处理的。那有更复杂的那个部分，因为太复杂了，就跟考试其实没有什么实意，所以我就不说了，就大略把法条上面你该知道的情况下跟各位介绍，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是数罪并罚，意思是说你要看得懂法条在说什么，对，它设置什么情况你要知道。好，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已经被废掉的一些人，对，所谓的牵连犯、连续犯跟所谓的长夜犯这三种类型废掉之后呢，要怎么样处理啊？所谓的牵连犯呢，就是所谓的在旧法55条讲义上面写上去的，就是所谓的犯一罪，然后他的方法或结果的行为又另犯他罪，就从重处断，也就是所谓的有手段、目的跟结果原因之间的关系啊。这数个构成要件彼此间有这种关系。下面曲线这个是修法理由，其实是废除理由。对，修法理由很重要嘛，因为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写到说牵连犯废除之后要怎么处理啊？你要找个人帮你背书啊，除了找实务见解之外。其实实务见解也是在抄什么修法理由，所以修法理由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他说呢，牵连犯的成立要件呢，依照通说，不知道是哪一国的通说，对，需要第一个要件数个行为是这样子吗？知道数个行为，他的意思看起来是讲行为复述吗？还是数个举动呢？这是第一个要件就有问题了。然后侵害数个罪名， 看起来是这样子没有错啦。犯罪行为彼此之间具有所谓的方法、目的跟原因、结果、牵连关系，这是必备的，也没有争议的。第四个要就是所谓的侵害术法益，这个有争议，因为牵连犯是不要侵害术法益，也没有人说一定要侵害术法益啊。第五个要件的行为人对于数个犯罪行为主观上面要具有概括犯意，这个所谓的概括犯意就是说，你行为人开始实现这个构成要件的时候，就有想要同时另外在之后再另外犯另外一个构成要件。有我刚才讲过侵入住宅强制性交，在侵入住宅那个当下就已经有强制性交犯意了，对，这就是要做所谓的概括犯意，是指的是那个意思，对。所以因为他的犯罪行为呢，必须要是行为复数，然后数个法益被侵害。所以跟法条竞合包括一罪，就是包括一罪就是接续犯跟集合犯等本来一罪是有差别的，本来就是有差，对。那有关想象竞合犯的实质根据，通说认为是所谓的单一行为处罚一次性作为说明。通说好像也没有这样讲啊，他是单一行为没有错，但是处罚一次性好像没人提出这样的用语。那至于牵连犯的根据是什么呢？难有适当的说明。不知道是你自己没有去查，还是说呢是真的人家没有说。对，另外就是说在国外的立法例上面，德国现在并没有牵连犯的规定哦。好，那日本的改正刑法草案的一些草案，反正都是草案，都把牵连犯的规定废掉了。对，那日本的草案说呢，在构成牵连犯的数罪，所以他就会说牵连犯本来是数罪，作为手段的跟目的跟手段的行为罪跟结果罪之间具有相当时间的间隔，如果把其中的羁判力扩张给予其他就不适当。是什么意思？因为实务见解认为说，所谓的裁判上一罪，裁判上一罪有哪些？还记得吗？上不要画那个图，想象竞合还是什么牵连犯，还有连续犯嘛，对不对？这三个在裁判上一罪是实务所认定的裁判上一罪。既然是裁判上一罪的话，就怎么样？因为实务的案件单一性是依照实体法上的竞合规则去处理的。如果实体法上认定是一罪，那审判上就是一罪，就是不可分。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裁判上一罪当然在实体法上面就是单一案件啦。如果这个部分单一案件的部分被判决确定之后，这个确定判决的羁判力当然就基于什么？这是牵连犯嘛？当然就基于方法犯罪跟什么目的犯罪这两个犯罪之间啊。所以如果说刚才那个侵入住宅强制性交，在旧法之下是被认为是所谓的牵连犯罪。如果说法院只有发现什么，一开始只有发现什么侵入住宅的部分，他没有发现强制性交的部分，然后针对侵入住宅的部分判决确定了之后，检察官说啊不对，还有一个强制性交，积极上诉，结果法院认为说这两个部分是牵连犯，牵连犯是单一案件嘛，对不对？就侵入住宅部分已判决确定了，所以这个侵入住宅部分的确定判决效力就会扩张基于单一案件的什么强制性交部分，检察官就不可以再就强制性交再去搞起诉，对不对？那如果是法院的审理的话，就会要也不能够进行实际的审查，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造成所谓的牵连犯，你把它认为是单一，是所谓的实体裁判上面以罪论以罪，从中主张论以罪，就会造成实体法在诉讼法上面羁判力效力扩张这样不当的这样的结果。可是我必须要说，那是谁叫你要把那个实体法上面竞合评论跟诉讼法上面的案件单一性同一性把它挂钩在一起啊？如果把它分开的话，本来牵连犯要不要在诉讼上面受到羁判力的折断效这样的所及，这本来就是可以分别处理两件事情。是你因为你把实体法上面的案件单一性跟羁判力扩张，跟实体法上面的一罪把它做连结，才产生这样的不当的结论。所以要改的应该是案件单一性同一性的标准，不是你就去改那个牵连犯，然后还说牵连犯就是因为这种缺点，因为诉讼法上面羁判力扩张的缺点，所以要把它给删掉。这个理由我觉得不太像是正当理由啦，对啊。好，继续往下看。那判例呢，通常是以数罪之间具有手段结果之间的关系去作为牵连犯的成立要件，但在具体适用上面就不是很一贯。在现行法之下呢，许多要适用牵连犯的场合，判例把它用以想象竞合犯，所以呢，将牵连犯的规定删除，并不会造成被告不利益。讲白一点是什么？啊，判例都把有些牵连犯判例都把当作是想象竞合犯。所以你把牵连犯废掉之后，判例还是可以用想象竞合犯，这两个在实质效果上面是没有差的，就没差，对被告就没差，所以牵连犯把废掉也不会有差别，这个根本就不是要废掉的理由啦，这只是因为你觉得判例现在见解不会对于行为造成不利，就把它废了。那我们这边可以说，其他的规定不会造成行为不利的，也可以把它废除。那牵连犯的实质根据呢，既然很难有合理的说明了，然后避免不当的扩张羁判力的范围，又鼓励犯罪之嫌，就把它删掉比较好。对，这是立法理由所说的。重点在下面这个， 因为上面讲乱七八糟，下面讲什么呢？这适用上面呢，要视具体个案情况分别论与想象竞合犯或是数罪定罚。好，所以立法理由虽然他没有拘束力，但是他至少提出一个指标。那我们最高法院也是抄这段文字，所以现行犯废除之后呢，你要知道依照立法理由的指示，他就是要分别论与想象竞合犯或是数罪定罚，有这两条路可以走。那我们就来看说，那旧法底下他真的是行为复数吗？被归到前年犯真的是行为复数吗？你看那些白天侵入住宅去强制性交、去窃盗或是强制性交别人的情况，或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开始杀人之后就想要计划把他推到山丘里面去，或者是行使伪造货币想要去诈欺别人，或者是想要私刑拘禁去强制性交别人，这些例子在许多中间本来就认为这是什么？有可能是因为实行行为局部或全部重叠，然后被论以什么行为单数？哎，对不对？然后干嘛？侵害数法益罪，想要竞合啊！所以以前被实务判定归为所谓的牵连犯的情况，其实有很大部分在学说上面的竞合体系底下，其实都是想象竞合啊，都想竞合。林三天老师是这一派的人最主力主的人，他说呢，牵连犯是什么东西？它就是一种想象竞合啊、那就没话讲了、那就是认为是想象竞合。但他废的有差吗？没差、因为他本来就认为他是想象竞合、所以牵连犯废除之后，在林老师看法里面，他本来就是用想象竞合来处理。其他的支持牵连犯废除之后论影响竞合的，还有徐秀跟黄建老师，在第十页下面。这当然跟徐秀老师对异行为定义有关系啊。徐老师异行为定义是这个样子的，在注释第十七，他说呢，什么叫异行为？他说出于一个意思决定所开启的这个复合的因果流程，也就是说，你基于一个犯意呢，你有可能会开启不同的好几个因果流程。那我以前一再强调，因果流程跟因果关系是不一样。因果流程是会动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着手之后到结果发生的那段过程叫做因果流程。你一个意思决定有可能会开启好几个因果流程，例如说前面的侵入住宅强制性交，我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没有错，但是我开启了什么侵入住宅的因果流程，还有什么强制性交罪的因果流程。那继续往下看，他说如果这个好几个因果流程彼此之间具有所谓的方法、目的或原因结果的关联的话，这个叫做想行为单数。你不觉得这个字眼很熟吗？方法、目的、原因结果的关联，这个不就是旧法五十条的牵连犯的定义的要件吗？对啊，所以徐老师这个定义其实等于是什么牵连犯的败部复活，你删掉啊，要删掉了 啊，我的异行为定义是长这个样子，那就是一定是什么以前的牵连犯就是用什么变成异行为嘛，对不对？那在参酌说他的法条竞合跟想象竞合区分是要以行为法益是不是侵害同一为标准，那一定都是想象竞合，对。所以徐秀老师一定会认为说牵连犯废除之后也是采取所谓的想象竞合来处理。那继续往下看，十二页这边呢，黄金老师他也是用单一的意思决定来决定行为单数跟复数。那牵连犯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侵害数法益，所以只要是关键点是在哪里，只要是一个意思决定，就倾向论于它是行为单数的想象竞合，就倾向。所以结论上面就是，牵连犯废除之后，只要是出于一个意思决定，不管是学说上面也好，或是进来的实务见解也好，都认为要扩大行为单数的概念去论于想象竞合。这个结论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牵连犯废除之后，立法理由里面虽然指出说你要论于想象竞合或是数罪并罚，但是基于单一的意思决定是决定行为单数的很关键性的要素，所以在废除之后，只要是那种基于单一意思决定然后侵害数法益的以前被认为牵连犯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回归想象竞合去处理。这个是目前的多数跟学说跟实务上面的意见，实务见解我就不列出来，因为太多了。对，大家知道说实务见解是这样的走向，也是这样，目前是这样的走向。可是前提是他要注意单一的意思决定，注意单一的意思决定。好，那这个是牵连犯目前的走向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个考题好了，还有没有时间？这15分钟，今天一定要把竞合讲完。对，趁几页，大家加油。跟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复杂，算了，先跳过去。先讲连续犯，我还是先把它讲完好了。先讲连续犯，在旧法第56条。56条，大家手边有条文吗？他说，连续数行为而犯同一之罪名者，圈起来同一之罪名者，以一罪论，但得加重其刑是1/2。对，那为什么要把它删除掉？讲白一点就是什么？过去行为人天南地北，不分昼夜的窃盗行为。你说这个月呢，在台北偷了30次，下个月跑到台中去偷了30次，那这60个窃盗之间， 食物过去认为是所谓的连续犯，因为什么？出于一个所谓的概括犯意，但过去连续犯的要件是成立，要件是有个概括的犯意，概括想要切到的犯意，然后去连续为数个同种类的行为，连续为60次的切到的行为，然后犯同一个罪名，都是犯所谓的普通切到罪，但那个同一罪名在过去很复杂啦，有包括所谓的普通切到罪，那有没有包括加重切到罪，这是不是同一罪名啊？强盗罪是不是跟普通切到罪同一罪名啊？这个不管它，反正是同一罪名，我们把它简化，都是普通切到罪好了，60个普通切到罪，法律效果是什么？加重其刑，而且是得加重其刑至1/2。以同一个罪论，但是得加重其刑至1/2，所以实务才会认为连续犯也是所谓的裁判上一个罪，那这样就糟糕啦。裁判上一个罪案件就是单一的啊，对啊，所以如果他只发现30个切到罪，然后裁判确定了，所以既判定的效力范围会扩张基于什么？未被发现的另外30个切到罪，所以这60个切到罪全部都被既判定效力范围所及。如果你只发现30个切到罪，后来才发现那60判决确定之后，才发现另外剩下那30个没有被发现的切到罪，那针对另外的没有被发现的30个切到罪，你就不能够再起诉，你就不能够再起诉。这个当然是社会才会得出个结论，会有鼓励犯罪之嫌啊。而且为什么我犯60个犯罪也是加重其刑至1/2，所以我的上限就是加重其刑至1/2。那我如果犯80个犯罪，你也是给我加重其刑至1/2而已、啊。那我是不是犯越多罪越划算呢、啊？反正加重其刑至1/2嘛，那反正你最多也是给我加到1/2，再往上加就乘1.5倍的意思啦，对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犯60个跟犯80个就没差，会不会有鼓励人家犯罪犯80个的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就把它删除掉了。基本上这两个理由，我稍微把那个修法理由把它精简化。对，那我们看修法理由说，这是指示人家，指示人家怎么处理啊？他说，委由实务呢，用补充解释的方式。这个人当然没有什么宪法概念，补充解释当然是宪法上面专有名词，不是吗？宪法上面讲补充解释是什么东西啊？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不受理案件，你说补充解释，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补充解释？第一个，你是原本解释的申请人，可是呢，你的那个原本大法官做出来对你那个申请的案件做出来的那个解释，文字上面有缺漏或者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所以你申请补充解释。对，第二个，你想要变更那个解释，对，你觉得那个某个解释写太烂了，而且不符合我的要求，所以呢，就想要申请变更解释，这也是一种补充解释。所以补充解释在宪法上面其实是有它专门的用语的，不要乱讲什么补充解释。对，后来发展出什么呢？接续犯的概念，对于呢，像你用补充解释的方式去发展接续犯的概念，对于合乎接续犯或者是包括一罪，这里讲的包括一罪指的就是集合犯，或是包括一罪集合犯的情况，认为构成单一的犯罪，去限缩数罪并罚的范围去解决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也明白了跟你讲白了，如果行为人构成了60个切到罪，吸食毒品吸食60次。你全部60个切到60个吸食毒品，或是60次的强制性交行为，你全部数罪并罚，会不会造成什么像美国一样的什么100多年这种很可怕的数字不当这样的刑罚出现呢？所以他说呢，为了避免这样不当刑罚的这样的情况，有些案例里面他指示你哦，要用所谓的接续犯或是集合犯罚论以罪就好了，不需要数罪并罚哦，好吧？那得到一个结论，第一个情况。原则上数罪并罚，所以连续犯废除之后呢，原则上呢是要用数罪并罚的，因为它是行为复数嘛，这是没有问题的，它是要数罪并罚的。第二个，并罚理由叫我说要去用集合犯，这是什么情况啊？在学术上面去看这种，就觉得很畸形。集合犯是行为单数还是行为复数？行为单数，可是原本是行为复数的连续犯废除之后，怎么变成行为单数的集合犯呢、啊？这不是矛盾吗？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在以前实务见解，把学术上面认为的集合犯法认为是连续犯，所以现在连续犯废掉之后，依照通说看法，当然就回归到集合犯这个正轨来处理它，对啊。所以像以前的什么多次的买票行为啊，这种东西会被实务认为是所谓的连续投票行贿罪，比如说30次买票就成立30次的连续投票行贿罪的连续犯，对。可是连续犯现在没有了，怎么办？学术就主张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反复实施性质，所以应该是要论以什么集合犯，只要论以一个投票行贿罪就可以的。可是实务是这样考量吗？不是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投票行贿罪好几次，实务现在怎么处理？99年第5次决议说什么集合犯吗？不是啊，实务很讨厌集合犯的，你要记得。数罪并罚吗？不是哦，是干嘛？绕道变什么接续犯呢？所以呢，他就跑到第三个情况了，连续犯废除之后，用接续犯的处理啊。 这个实务已经有出现的99年第五次决议，认为说投票行贿罪数次投票行贿罪的行为，就是原本是用连续犯，那连续犯废除之后呢，就考虑是用接续犯的处理，针对同一次的投票，针对同一次的投票，就是要考虑数次的投票行为，在连续犯废除之后呢，就是发展接续犯的概念来处理，对。那多次吸食毒品呢？本来在过去也是被食物论连续犯啊。不过连续犯废除之后，学说本来就主张说吸食毒品因为它有成瘾性的关系，所以应该要干嘛？用集合犯。可是食物不采啊，食物目前针对吸食毒品罪的部分，还是用数罪并罚来处理，还是用数罪。那个背后的理由，上一节课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对，好，那这个是连续犯的部分。连续犯的部分它的走向就是朝数罪并罚走。只是说有一些过去被他过度扩张连续犯，但是事实上本质上面应该是在学术上面认为他应该是集合犯或接续犯的情况，那在连续犯废除之后，依照学术的看法，当然就是回归正轨，就是集合犯或连续犯的处理。那只是实务上面不一定是跟学术上面一样处理，他有可能跑到接续犯去，有可能跑到数罪并罚去，有可能跑到集合犯去。对，大概就是这三种类型，大概就是这三种类型。那只要你在考试上面其实很好判断，因为你只要删除什么啊，它绝对不可能是集合犯的，因为连环不实施性质，它也不可能是接续犯，因为接续犯的要件非常严格，要四大要件嘛，对不对？要轻犯一法一，剩下的连续犯你都可以很安心的丢到数罪并罚去，丢到数罪并罚去，所以原则上就是数罪并罚，除非你可以把论也是集合犯或接续犯，否则连续犯废除之后都是用数罪并罚来处理。所以像是一个晚上连续偷了30户民宅里面的财物，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啊？过去实务上面当然是说啊，这连续犯嘛，对啊，反正就是一次偷完了，接着下一次，再接着下一次就是连续犯。那连续犯废除之后呢，一个晚上偷了30户人家里面的财产，应该回我们用学术上面的走法，当然是说这到底是行为但还是行为付出，你要先认定出来嘛，对不对？这绝对不会是自然意义的行为，可是这会不会是自然的行为但数？自然行为单数，它不是接续犯，因为它30户人家有好几个财产监督权，那这会不会是接续行为侵害数法立想要竞合啊？有可能，可是它的要件是什么？接续行为的要件是什么？时空上面要有紧密关系嘛，对不对？偷这一家偷完，你明白知道说这30家是不同人的财物、啊，偷这家偷完的，我继续往下一家，然后再往下一家，同一个晚上到底有没有时间上面的紧密关系？还有你偷的地点是在哪里啊？这30户人家是同一个社区的吗？同一个社区的好像还蛮密集的嘛，对不对？如果是时间跟空间上面的紧密关系越紧密，就越有可能把这一种一个晚上偷了好几户人家的这种情况，把论以什么接续行为，然后侵害数法一变想象竞合。可是实务上面目前啊，针对这个部分的做法都是论数罪并罚。他说哦，这个走向怎么跟千年犯不一样啊？千年犯的实务走向是什么？尽量扩大行为单数，然后干嘛？就认什么想象竞合，对不对？可是连续犯这个部分，实务的走向是尽量扩大数罪并罚，去压缩自然的行为单数的空间。所以这个案子，一个晚上偷了30户人家，实务会认为这应该是要数罪并罚的。在过去他是用连续犯的，在实务连续犯废除之后，原则上面他都是用扩大数罪并罚的情况，除非你可以认为这是所谓的同时同地。然后呢，难以分割数个举动的同一个窃盗行为，这个可以被认为是所谓的接续犯，否则都是要数罪并罚。所以实务上面对于接续犯的适用很严格，就是要同时同地无从分割，这到底是一行为还是数行为的情况，才会可以适用接续犯，否则剩下的情况都是走数罪并罚。实务见解已经出来了，已经很明显了。那学术上面当然是还是有的吵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了。他有可能是接续行为侵害数法一的想象竞合啊，未必是数罪并罚，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实务跟学术上面就会产生一点落差，就会有点落差。反而千年犯的部分是比较没有落差的，大家大致上的方向都是朝想象竞合走，但是在连续犯废除之后呢，实务上面是朝数罪并罚走。那学说上面呢，有可能是发展集合犯或接续犯或接续行为侵害数法一想象竞合这几种路径，对 ，OK。好，这个是连续犯。最后一个长夜犯，长夜犯我也不想讲，因为长夜犯它本来是一种刑法分则里面的加重构成要件，本来是刑法分则里面加重构成。长夜什么叫长夜？长夜就是行为主观上面由 以特定的犯罪行为为职业的意思，所以叫长业。那你就算只是第一次做了就被抓到了，没差，还是会变长业犯。因为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于主观上面有想要以特定的犯罪为职业的意思。那长业犯呢，在以前呢，他是作为一种刑法分则的加重类型。我来看一下以前有哪一条罪是长业犯。我们同学已经发现以前有哪一条罪是长业犯。我记得长业诈欺好像有。三二，看一下啊，等一下啊。三三九，三四零是不是啊？对，应该是三四零。我现在法条上面只出现两个叫删除，对，反正它就是长业诈欺啊，对啊，就是有些人呢，像那些诈骗集团呢，就是以诈骗为生的，对，赖以为生的，所以他们就在以前就构成所谓的长业诈欺罪。那长业诈欺罪当然法定刑上面呢是比什么普通诈欺罪来重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既然想要以特定的犯罪行为赖以为生，表示你有比较高的侵害法益的可能性。可是呢，修法理由为什么把它删除？修法理由说，因为连续犯三了，所以你也跟一起去吧。对啊，所以长业罪呢就一起被删了。长业罪当然觉得莫名其妙。第一个，为什么人家长成那样子，我就要跟他一样啊？对啊，连续犯跟长业犯真的一样吗？哪里一样啊？他只是长得很像，为什么？因为长业犯会让人家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你既然是以这种长业为生的嘛，那你一定会有什么反复同种类的行为啊？你的诈欺，每天都在诈欺，每天都在打电话诈欺人家，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有人什么跟连续犯有很类似的味道，都是不断的在做某一个特定的构成犯罪行为，但是也只有这里像啊。长业犯是要以长业有那种把这种特定犯罪诈欺行为当作是职业的意思，但是连续犯有吗？没有啊，而且连续犯是所谓的概括犯意，长业犯也没有这种要求啊，所以长业犯跟连续犯其实是丰满不相及的概念。就立法理由说，因为连续犯废了，所以你也跟着一起去，那就很奇怪，对，所以立法理由是不知所云啊。那长业犯废了有什么坏处啊？长业犯废了坏处就是说，那个多次的行为怎么办？比如说，现诈骗集团一天打三十通的诈骗电话。或者一天打一百通的诈骗电话，那你那一百通是干嘛？全部论一百次的数罪并罚吗？一百次的诈欺罪的数罪并罚，这样会不会太扯了、啊？对啊，那你说诈欺罪有可能用接续犯或是集合犯来处理吗？不可能啊，为什么？诈欺罪又没有反复实施的性质，对啊，诈欺罪本身没有反复实施的性质啊，接续犯必须要什么？刑法依法医，他好几个诈骗电话对象都是不同的人才能法医，但是不一样的、啊，对啊。那接续行为呢？接续行为，如果说他做这个在这一行从事诈骗集团一个分子，他已经做了三四十年了。假设啊，你这个时空情境经过太久啊，对啊，从今年一直每年到每年乱做，每年做到每年到三四十年之后，对，所以有可能的走向。而且现在实务我刚才讲过，现在实务走向又变成什么？倾向数罪并罚，所以。那长业犯三组之后，实务上面就会回归数罪并罚，就会产生疑虑，这是疑虑啊，就是说，那会不会构成100个诈欺罪，然后数罪并罚？你法定刑或宣告刑或执行刑上面会不会过高啊？过高的话就违反罪行相当原则啊，对啊。那你说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原本还有长业犯的时候，长业犯虽然是加重的，但是他的加重是介于什么？普通诈欺罪跟数罪并罚罪的中间，例如说普通诈欺罪是五年以下嘛，对不对？那数罪并罚有可能是全部加起来是15年，那长业诈欺罪的法定刑大概就是大概加5年往上高一点点，大概就是7年左右，所以刚好可以做个调和，不会太重也不会太轻。那你把这中间类型删掉了，那变什么？要么就回归到乙罪，那就5年以下，这个 会太轻啊？要么就数罪并罚，这么重就太重了。没有其他的一个比较中间可以调和的这个中间刑度可以供法官去做选择，这样就会有疑虑，对，所以你把常见犯废除了，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修正。不过现在实务上面也不会出现说什么有100个诈欺行为就成立100个诈欺罪的数罪并罚，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实务现在走向连续犯废除之后是走数罪并罚嘛。其实依照实证上面的研究。对，我必须要说，依照实证上面的研究，虽然数罪并罚，虽然表面上面连续犯是废除了，然后改成数罪并罚，但是法院的量刑的统计上面来看，法官的量刑，数罪并罚量刑跟过去的连续犯加重其刑至1/2，其实是相去不远， 意思是什么？名称上面虽然变成数罪并罚，但是暗地里在用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因为他也知道说，我给你这样全部并罚也太重了吧，他自己也会发现这个现象，对啊，所以他也不可能过高，那又不可能太低啊，他就后来就觉得说，就把那个加重其刑的二分之一其实是不错的，他就偷偷的把它适用那个规则，但是法条上面主文上面说你要数罪并罚，但是暗地里面呢，还是在沿用以前的连续犯的法律效果，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对，所以目前的整个竞合论的走向跟实务的实务走向跟学术上的面貌，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啦。对，那希望大家上完竞合之后呢，有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了解到说，那竞合到底搞什么鬼啊？这样子，然后目前的学术跟实务是怎么样的看法？对，那在考试上面，你只要把这些立场都表达出来就可以了。OK， 好，那下礼拜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所谓的。把一些先做一些例题，因为总是要练习嘛，所以这个例题呢就会以这个第十五页的这个考题，还有第十二页这个考题来当做例子，对。然后接下去我们要把剩下的刑法的效力上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刑法分则。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